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今日星期四，我为大家打打气，我是小张张。 大家好，我是小睿。 春江水暖鸭先知啊！我今日咧觉得好暖啊，唔知点解。虽然得18度，两位暖唔暖啊？ 还好， 还好啊。睿睿咧？ 我觉得冻冻地，有少少凉凉地咯。 嗯，但我心里边有一股暖流。 因为你系一只鸭啊嘛，因为鸭先知。 你个暖流，你咪 鸭先知啊？ 边算？ 你好啊，鸭先知。你只系先知， 只 鸭先知。 好，嚟又冻又热又热又冻，大家真系小心身体啊！19度嘅啫，相对湿度73%，不过感觉又唔系真系咁冻啦。 系啊， 又着衫真系，四季每一天都出现啦，真系开心。星期四嘅节目，因为丰富啊，陪大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10点到晏昼1点钟，我哋叫做 Crazy and Happy 嘅风骚快活人啊。我哋今日3小时嘅节目，今日天气咧都系清凉两阵雨啊，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听日都系咧早晚清凉。周末期间啊，气温会进一步下降啊，呢个周末大家都系攬住张厚啲嘅被好啲啦吓，同埋有雨嘅。今日有爱好系列，有呢个寻找爱的故事，有 Dr. Eric 同埋职业安全短剧，全部送晒俾你啊！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今天我们的爱好系列都是因为因应明天三亚妇女节，所以今天一首歌送给所有女性的。 哇，这个节 哇！我今日好多歌啊， 吓， 我拣到十首。 我使唔使让呢个高打俾你啊？ 唔使。但系我真系觉得嘅就系原来唱女人嘅歌系 好多 噶。 嗱，我细个，对唔住，我细个第一个印象咧就系无线嗰套《女人三十》。 嗯， 你有冇睇过？嗰阵时我细个， 女人三十， 沈殿霞， 好好睇。 我觉得嗰阵时咧，唔知系咪细个咧， 好前卫。 系啦，三十岁系咪好老？ 好老噶啦，《女人三十》。 但系而家一啲都唔老。 嗰阵时有句咩烂茶渣啊嘛？ 系啊系啊系。 三十岁已经系 烂茶渣， 系 啊，呢啲咁唔尊敬妇女嘅嘢，我完全冇摆喺心里。 嗱，但我又觉得真系随住时间嘅唔同咧、 啊， 我就系发觉女人嘅地位咧系真系被提升咗好 多 嘅、 啊， 甚至乎我觉得其实应该嘅就系话男人同埋女人大家都系平等嘅。咁啊，而家甚至即系我觉得都已经系好好啦，即系好进步啦，我觉得个社会。啊！喺我哋香港嚟讲啫， 系啊，好多女士都去到一啲管理层嘅位啦。 好耐啦，呢个就 好耐 啦， 好 耐系啦。我最记得以前咧，一只歌咧，我细个听好深印象，希望唔系今日你拣噶啦吓，就叫做《女人你系得》。嘅咁樣，嗰、那個歌咧就係鄭君綿叔叔唱嘅。 我哋揀咗啊， 我冇揀，我冇揀呢個。 我有見到，係我冇揀，因為我諗住應該啊 Michael 我冇 揀， 我冇揀。 哎呀， 你揀翻啦！ 哎呀，漏咗喺個手指罅度。 冇揀，冇揀。 嗱，你真係唔揀啊嘛，我執啊。 所以就係 問咗你噶啦。 嗰幾多年咧，我都唔知嗰陣時應該六幾年，佢即 係 賺緊，即係其實女人係好偉大嘅，好多方面咁樣咯。我唔記得歌詞啦，但我淨係記得呢句咯。女人你係得嘅。咁样咯，系、 啊、 女人当然系伟大，因为我今日谂紧呢一个即系拣歌嘅时候、嗯，我都会发觉就话，唯独是系女人先能够做到呢个角色嘅，就系妈咪啦。 冇错， 而所有嘅生命都系喺佢哋嘅肚里面去孕育出嚟。你话呢一样嘢 最痛啊，人生最痛就系生仔， 即系几咁大嘅一个 privilege 咧？我觉得系吓，即系其实系其他人都做唔到嘅，系咪？就只系嘅就系你要做妈咪嘅时候，你先至能够去充当呢一个咁伟大嘅角色。 小生命就喺佢个肚嗰度孕育出嚟。 好，所以我哋今日整整一小时吓、啊，送晒俾所有女性啊，包括我哋听紧嘅都系嘅。喂，我想问啦，人生好多嘅场合啦，有开心啦，有啲唔开心啦。开心嗰啲咧，我哋会庆祝啦，会搞一啲嘅 function 啦吓。唔、啊、开心嘅咧，嗱、啊，除咗我唔系讲紧即系嗰啲生离死别嗰啲，咁嗰啲当然都有一啲叫白事啦吓。 系、 啊，因为咧新加坡咧有一间餐厅，咁最近有个人咧就影咗一啲关于佢嘅资料咧，就话诶、哎，其实点解会咁？得意嘅咁樣樣，嗱呢一間餐廳咧，佢有不同嘅服務，例如話咧，你如果想搞 birthday party， 佢幫你度身做啦；如果你搞嗰啲叫做 BB 嘅 滿月、 嗯、又有啦，又或者你畢業典禮。其实我又唔系好知佢个设计啦，即系你有啲咩特别嘢去同呢一样嘢挂钩咧？咁我唔知啊。譬如佢现场可能有个 banner， 定系有啲 小物上波啦， 系啦，即系有啲嘢、嗯。因为你唔同嘅 function 理论上有啲唔同嘅， 系啊，净系颜色已经可以改变到， 系啦系啦。毕业啊，咁而佢好 surprise 嘅，佢见到其中一个咧就系离婚咁样，佢、就话咯，边有人离婚仲会搞？party 噶， 唔系，我觉得好值得。 呢个留言都系咁讲， 公开话俾大家听。嗱，以后唔好叫我陈太啦。 系， 哎呀，我依家系single， 除非咁 好啊， 除非咁 好，有乜问题啊？我 觉 得， 除非咁系陈唔系陈太啦，某太啦吓，除非系某太自己一个人搞嘅。但系佢如果系两个一齐搞咧，咁即系话其实佢虽然离婚，但系又冇抹，即系冇嗰啲叫做我唔想见到你 好好、啊、和平分手，大家都清楚，系啊，唔啱咪唔好喺埋一齐咯，做咩仲要咁？跟住 喺人前扮。幸福乐也融融， 冇错。跟住背后就喺度，唉， 真系一完三门就，哎呀！ 我觉得咁样先至系真正嘅痛。 呢个 咁样先至系真正嘅痛苦咯。 我 觉得好好啊，离婚 party， 如果系我一定会去。 系啊。 做唔做人情啊？做唔做人情啊？ 一定做人情。 你去嘅意思你系听啫，因为你系嘉宾啫。但搞啊，意思 搞我一定搞。会 有人搞咩？ 点解冇啊？点解冇啊？ 我觉得系特别嗰啲城中出名嗰啲夫妇啊，嗰啲公开话俾人听嗱。而家唔係啦，我覺得 OK 喎，真係費事尷尬，係咪？ 好難講，即係其實我唔知咧。 我諗每一個人個性格唔同， 離婚係啦，即係到底大家仲想唔想見大家？嗱，因為你搞一個 party， 你會 involve 請啲咩人啊 ？party 上面做啲咩啊？你上唔上台講啲乜嘢咁？好啦，上台你會唔會又講一啲？你点解离婚佢咯咩咩咩咁，跟住数下数下，可能到另外一个你咩啊？你个咩啦咁？即系唔知啊！即系有啲嘢会唔会系？ 哦，即系如果你要搞一个离婚 party 嘅话，佢就系担心 第一时间佢就 咁你想 讲 咩？ 我明呢一样嘢，即系其实如果 Michael 佢代入去，如果我真的要搞一个离婚 party 嘅时候，我惊乜嘢？我惊嘅就 系 俾人哋数。 唔系人哋数啊，系主人家。可能你会喂讲下，点解你哋离婚？嗯，因为 Michael， 你中车呢啲朋友系嘛？ 佢仲惊啊！第十二号袋、第十三号袋都系佢啲前度啊，被抛弃啊！ 喂，讲下佢点解离婚？ 喂，如果系、啊、你要搞个离婚 party，、 哎、 你请咩人啦、啊？ 哎呀， 你请咩人啦、啊？ 请埋四大长老出嚟先、啊。当日、哦、啊，你又话点样教个女俾我？ 四大长老未必同你癫啊！ 货不对版 嗰啲， 佢好恶，又唔做家务， 唔做家 务 喎， 你就会， 我会啊， 系啦， 系啊，几好啊， 即系大家控诉大会啊，变咗系咪？ 系啊，几好 啊！当日你交佢俾我嘅时候，系咪啊？我又帮佢养到肥肥白白啦，但个问题你睇下我， 干干 净净四个月， 干干净净， 跟住诶，趁琴日打小人一齐， 唔系，但系我又觉得咁都几好笑啊， 好笑啊！ 大家嚟一个江湖了。段 啊， 系啊，有啲乜嘢嘅话就摆喺台面，大家倾掂佢，以后就大家都各 不相 向。各不相欠啊！我覺得都係一件好文明嘅事嚟 啊！係 啊，使唔使僵咗？係 啊，飲過呢杯我哋就唉。 係啦，飲過呢一杯，見面就見，唔見就唔見啦。有時候會咁樣噶嘛，約見面都係咁噶嘛。你見到我到就到，唔到就唔到啊嘛。 咁又係啊。 有咩好僵咗？我覺得唔驚喎 ，Michael。 真係唔驚。你系咪想搞啊？ 成日惊人哋数你， 唔系佢系咪想搞啊？佢想试下 做人中 试下水温， 惊啫，系咪先？ 试水温啊！其实我哋一早劝过你噶啦，当年 你劝过佢乜嘢？ 我劝过佢啊！佢有四个选择， 各位嗱， 佢系边啲拣咗 A？ 你哋话 啊 ？B、C、D 你唔拣，我真系劝咗佢啊！我系咪 噶？ 系啊，你谂清楚 嗱，以上所讲， 我想。 全部真系马小强跟埋边嘅戏言嚟噶，啊唔好当真，我啲听众好认真嘅，佢认真嘅人家，系会 send message， 系啊，我 都认 真啊，我其实都认真噶，你估我唔认真？ 我信你，我竟然信你，即系佢一播歌就知道佢系啊， 睇佢播咩歌，就睇佢跟住嗰一首，完全系佢嘅心声嚟啊！ 小强，我想问嘅，当年嘅就系佢点样同你倾啊？即系有四个喺手，系嘛，东南西北。 A B C D， 唔好 而家就系 A 啦，系咪？而家真系 A 啦，赢啦赢啦，唔好再讲落去，唔好再讲落去。 呢只歌叫做《 风嘴》，风嘴， 一颗破碎的心。Tell my arms to go back into the barn. You can tell my feet to hit the floor. Or you can tell my lips to tell my fingertips. They won't be reaching out for you no more. Don't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ing heart. I just don't think he'd understand. And if you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ing heart, he might blow up and kill his man. shaky, breaky heart. I just don't think he'd understand. And if you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he mightn't blow up and kill this man. 剛才我呢个新加坡嘅餐厅嘅新闻咧，咁有啲网民睇完之后咧就留言啦，佢话呢一个即系啲人都系戏言嚟嘅啫。佢如果搞呢一个咁嘅 party 咧，一定要唔好饮热饮啦，因为而家热情咧已经冷却啦，所以全部咧只系 serve 讲少嘅啫，唔好咁认真冷饮啦咁样。同埋咧就系一啲应该系啲咩咧，即弃餐具啊、纸杯啊、纸碟，喂，因为咧代表咧用完即系食完啦，呢样嘢就抌啦，即系唔再用啦。 使唔使咁多联想啊？ 我咪话呢个戏言嚟啫， 佢玩嘅啫，我觉得。系啊，嗰啲咁嘅嘢， 因为你每一个 party， 我哋先嚟讲，你要 design for， 系啊，咁你既然系为佢而设计，咁你要谂啲嘢系离婚啦，咁有啲咩系同佢寓意上系有拉楞咧咁。 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好似话嘅咧，你爬埋最后啖饭，你唔好望翻转头啫，嗰啲嘢啊，你明唔明啊？ 明啊， 系啦，又或者佢 就饮饮啖汤啊，嗱，所有前尘往事忘记晒佢。 佢呢一个都要话，佢呢一个咁就系最好唔好有嘢要攞走咯。 嗯， 系咪啊？唔好又系啦，所有嘢全唔可以攞走嘅，一定要食晒。 系 食晒完之后，我出呢个门口，我大家唔好望 住。男家向东行，女家向西嗰边行， 系啦，大家就永远撞唔到。 哎呀，喂，几好玩喎！ 系啦，但系同埋呢个 party 咧，佢咁讲啦吓，同其他 party 有一样嘢唔同嘅，就入嚟咧就唔会讲 congratulation 嘅，除咗呢个生日嗰啲会。 点解唔可以讲啊？离婚都系 congratulation， 系啊 ，celebrate 你自己做单身啊嘛， 都系嘅。 我觉得 OK， 所有嘅嘢都值得 celebrate， 系咪啊？只要嘅就系你。会向住嘅就系更加美好嘅人生进发。如果你两个喺埋一齐，你系唔开心嘅，我宁愿你快啲分手。 嗯， 真心，真心。 听唔听得明啊？你 听唔听得明啊？你 我听得明啊？你明唔明啊？ 我哋担心你咋？ 我同你讲紧嘢啊？ 系咩？ 先知？ 我唔明，我真系唔明。 你哋今朝食咩早餐？你都系啲傻傻地。 我日日都系食嗰个 A 餐。 D 餐嗰个低 B 餐。我系十点半十九度嘅温，不过呢度好热啊！啊，翻嚟我哋听新闻，继续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记者会话，当前世界格局正是深刻变革，人类社会面对多重挑战，中国将坚定做世界和平、稳定和进步的力量。王毅提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人类文明进步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王毅说，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亦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这个是中国的使命、担当、追求以及目标。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继续讨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原境界议员谢伟全说，如果法例条文当中就国家秘密的相关罪行加入公众利益的免责条款，担心会被人滥用。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维护国家安全一定是最高原则，但个别情况迫不得已下，为释除公众疑虑，政府认为值得考虑加入免责条款，但强调门槛要高，符合条件亦都要写得好清楚。新民党议员黎栋国关注，如果二十三条罪行涉及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是罪加一等，当局如何在条文当中体现。 林定国回应话：如果涉嫌勾结境外势力，法例中会列明。假设冇勾结境外势力嘅刑罚系 X 年，有勾结就系喺 X 年之上适量咁增加刑罚。建筑公司冯长记日前宣布清盘，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造业总工会权益及投诉主任吴伟良话。经初步计算，下判同供应商被欠款大约1亿2千万，工人被欠薪3千万。有二判话被冯长记拖欠7千万嘅工程费，有工程完工之后都未收过钱。吴伟良又话，截至寻日，工会共接获40间下判及供应商咨询意见，近100名工友求助，其中20人属冯长记，80人属下判商。工程二判张先生就话，冯长基由6至7年之前开始拖欠工程费，合共10多个地盘涉款共系总额一共大约7100万。佢希望政府调查冯长基有冇资金流出，长远期望当局提高大判商嘅资金透明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清凉，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早晚清凉，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气温进一步下降同有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95点，跌42点，总成交金额338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6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28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药明生物17.44，跌4.31；腾讯控股272.4，跌2.2；京东集团95.25，升6.05。中国海洋石油17.28，升5.4；盈富基金16.59，跌1仙；友邦保险60.45，升2毫；阿里巴巴71.45，跌4毫；美团88.8，升1毫；理想汽车147元，跌6元；中国石油股份6.27，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48.73。瑞士法郎0.882，加元1.352，人民币7.199，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9731点，跌359点。港金报20010蚊，升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50.35美元，卖出21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畅通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咧，近住屈地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嘅石牌头路西行去翻山景村方向，近住镇环路咧，由于有爆水管，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嘅主角刑警魏国平。 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何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何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何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唔知你细个嘅时候咧有冇学过游水咧？嗱，爸爸妈妈咧有时咧未必个个中意学噶、嗯，我自己咧就麻麻地嘅，系、嗯、啦。咁同埋我到而家咧都系识与唔识之间嘅。咁爸爸妈妈有时会鼓励啲小朋友学游水就系、是、嗱，学识游水，如果有一日唔小心跌咗落水，咚咚咁样，咁你咪唔会浸亲咯咁样。但系其实呢个可能性咧，即系大家都冇去谂过。有咩即系机会系真系需要到救自己一命咧咁样？你细个你都学过游水噶系嘛？ 我系直情系暑期嗰啲学校嗰阵时嘅教育司处有嗰啲暑期游水班学 嘅。你自己主动话要报名？ 系啊系啊， 学得好唔好啊？ 梗系唔好啦。 点解梗？ 但我有张证书噶噃、嗯。你估我游到？ 你学嘅原因系咩？ 因为想学，因为我嗰阵时咧手猛猛，好似即系弱不禁风， 即系身体好唔好。 系、嗯、啊， 你之后你今日会搞成咁啊，你咪唔使担心咯。继续 ，sorry。 喂，但我想问，学咗几多堂啊？ 唔记得我点会记得嘅？ 咁同埋佢喺度踢水， 同埋佢俾证书你咧，系咪有个 exam 噶？ 系啊系啊，嗱咁、啊、样嘅，譬如话暑期班啦，咁啲细路仔冇嘢做，咁由嗰阵时嘅。有啲咁嘅班就係摩士公 園。其實莫 過於 都係咁，係咪啊？又費事獨留兒童在家，咪俾啲嘢你搞咯。嗰陣時候應該係咁。 去摩士公園，我記得咧係有啲喺池上面嘅、 嗯、 泳池上面嘅，就係、是、做一個咁嘅動作，嗯、即係類似自由式咁樣喺度。係啊，啲、嗯、人戴過嗰啲眉鏡啊，一頂帽仔啊咁樣樣嘅，係、 嗯、 有曬基礎嘅。跟住喺池邊。就掹住嗰個池邊，然後你個 踢水 係啦，踢水 噉噉噉噉，學只腳 係係啦，然後咧就踢踢下咧，你又要打側個頭吸氣呼氣咁樣樣， 係啊， 基本上呢啲嘢齊曬啦，就開始游水啦，我就好緊張， 唔使攞住個板， 浮板 遊 啊， 直池或者係橫池咁樣， 橫池啫， 橫池係開頭應該橫池啦，淺水嗰邊啊嘛， 係啊，淺水嗰邊就攞住個浮板， 普通一般人游水嗰啲應該好憎你哋㗎，係 啊， 因為咧真係嘅，因為有一段時間咧，我係成日喺紅磡嗰度咧有一個 club 嘅。咁佢就每一日咧系晏昼有某啲时间嘅，你知系啦，冇错，佢封咗两条线嘅。咁有时咧就系佢会喺横池嗰边，佢会封咗嘅。咁、 嗯、 所以佢就系会令到嗰啲真真正正喺嗰度游水嗰啲咧，就有50公尺啊。 系啊， 一个直池系咪五十啊？ 嗱，标准系100。 哦，咁我又应该系横池咧。 横池， 总之唔知啦，总之系直池， 系啦， 系啦，咁你就会好，你就会总之 得翻好少， 差唔多去到浅水嗰啲位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啲鸭仔啲脚啪啪啪啪， 系啊，有啲帽仔啊，其实好可爱啊，好可爱啊， 戴住啲红色嘅帽仔咁样咧，系好可爱，但系你会觉得就吓， 左掉 嘅时候就啲水 发到你啊， 佢又未至于发到我嘅，但系总之你去到嗰时候就水花四溅咯， 系，其实好玩嘅， 好玩嘅， 系， 成班细路仔， 最关键咧，你学识踩水啊， 系冇错。 踩水咧就系话你唔会沉落去啊、嗯，因为如果你真系唔识游水咧，你一紧张，即系如果真系有意外嘅时候咧，你好快会乱掹啊，咁、嗯、你就会沉咗落去。 嗯、 你踩水咧，起码你个头喺上面可以呼吸到先。咁、 嗯、 啊，最后一堂咧考试， 系 咁我又考。 吓、啊、吓，咁系有横池定有直池啊？ 又直接 橫字啦， 都係橫字啊， 橫字咋， 其實都係考翻你平時學嗰樣嘢啫。 係啊，你估我成績係幾多？ 咩叫個成績幾多啊？即係可能六十個人考你考第幾咁啊？ 佢譬如話一張表，李麗蕊同學 A B C D 定 係成功遊過幾多公尺？幾多公尺？有一條橫喺度。 但當時你係咪已經呢個高度㗎啦？ 你幾長啊？個人 係咯係咯，你一 廿再少少咯， 少少啦，短少少啦，你就五尺， 一 廿四啦， 去咗一半啦已經。 響池即係踎響個水底嗰度出發嘅，我仲記得左兩個手指公夾住個耳仔，然後一二三一踎低坐低，然後就 一廿 直佢一廿個前面就去，幾好玩嘅。我小弟僥倖嗰個表咧。嗰、那個幾多公尺呢是雙位數字，是十公尺， 好好啊！即其實是你自己一個人成個長 高 身長再增多一下， 加埋 好亮麗啊！你個成績 沉翻落去，一廿跟住沉翻落。 難得嘅就係你高得 OK 啊嘛， 唔係佢攞到個證書啊！ 你唔會逼自己進步啊？ 攞到個證書， 係咪？冇合格就 OK， 好難做到㗎。 一廿就浮翻， 你明唔明啊？我唔做多亦唔做少，啱 交到貨，攞咗個證書就算。 好好啊！我覺得你呢個態度。 但系从此就已经唔再识游水啦， 都系咁样样啦。 咁 咪就 系学咩？系咪学晒噶？因为其实有自由式啦，有 蛙 式，有蝶式， 蝶式冇学， 背 泳系 啦， 蝶 式好 靓 噶，系啊，我都觉得系好似救命咁样嘅， 成 个扑 下扑下扑好晒， 你嗰啲肌肉要好劲先得，我哋嗰啲成条虫咁样嘢唔得嘅。 咁蝴蝶之前都系虫嚟嘅， 咁你可以你救到自己咪算咯。最紧要我净系咩嘅啫？ 十公尺，你游到去边啊？ 你识踩水啊嘛？ 即 踩水先至系啊嘛， 踩水 系咯， 系等佢掉个水泡落嚟救你， 咁你可以 buy time， 快啲嚟， 跟住快啲落咗你个筷子都未讲，要落咗你啦。嗱，好多技能咧，本来真系可以帮人嘅，但系有啲我又谂唔到，原来呢一样嘢都帮到咁样。咁有个新闻，其实都系一个唔系太开心嘅新闻啊。咁喺中国内地秦岭啊，一个雪山上边有两个女仔咧，就雪。雪山叫做爬雪山啦，咁样 样， 唔系雪崩啊，迷路啊，即系话咧上咗去之后咧，忽然之间好大雾啦，大雪啦咁样。其实我唔知佢哋系咪好熟悉嗰个地方，或者佢哋觉得自己行过好多唔同嘅山咧，所以好有信心啊。两个人就咁上去啦，好啦，到最后迷咗路，走唔到，咁于是咧就啲搜救队去揾佢哋啦。有一个做咗一样嘢，令到啲人揾得到佢哋，不过虽然揾到咧。佢嘅同伴已經走咗啦，即係已經係救唔翻啦咁樣。但係佢救得翻嘅，佢做咗乜嘢咧？你估如果當時能夠通知到所有啲搜救隊佢個位置，佢已經好虛弱啦，生唔到火啦，亦、 okay, 都未必你生到，你隨時有嗰啲生火嘅殘肢乜冇噶嘛。佢做咗一樣嘢啫，我唔知得唔得咧？可能我嗌都冇力，嗌都冇力，佢係微弱咁。吹咗下口哨，口哨嘅声音比较尖，所以啲人听到好似人吹口哨咁，就循住嗰啲口哨声揾到你。即 系你系咪睇完呢样新闻之后嘅话咧？ 即 系学 吹口哨， 跟住又谂紧就咁我一定要学吹口哨。 系，我要成为香港口哨代表队队长。 其实佢都系噶，佢都系咁样啲女仔撩翻嚟。嗰阵时唔知点解我撩女仔，点解一定要吹口哨咧？ 我唔识吹口哨噶， 嗰啲飞仔。 点解咧？ 吹成首歌啊！ 系啊，有晒旋律 嘅。以前喺球场噶嘛，啲女啲男仔系咪？啲女仔佢经过球场，其实系好惊噶。 佢吹嗰啲系 fit fit 咁样噶嘛。 系啊，仲要手拖手咁啊！啲女仔 唔系好明噶咋，即系点解一定系要撩女仔噶？就系吹口哨咯， 引佢注意咯。 哦， 真系引佢注意，系啊，你同埋一首歌，我都几好啊。 又啱又啱。 Michael 识唔识吹口哨？ 梗系唔，我吹得响啦，但系我唔会好似吹咗 首。歌 咁咯，有啲人得嘅，有啲人真系可以成日吹晒。 嗱，北手指我又唔得，所有飞仔啲嘢我都唔识嘅。 你唔使啦，你学嚟做咩啫？ 你先游水咪得咯。 你唔好学啦呢啲嘢。 系 啊， 就系个挫败感更多。学你都冇用， 就算识都系冇用。 你知唔知你讲北手指咧？呢啲咧，其实都系有啲歌里边嘅一啲好得意嘅拍子 啊， 专登即系喺咪后咁样。我觉得叶丹人有一首歌叫《你留我在此》就系咁啦，即系专登 book 一个 session 咧，就系咁样喺度叭叭叭咁。你听翻个 安排， 系 错唔错？ 几特别嘅。啊，继续我哋节目。依家十一点后，我哋会有爱好系列，一首送俾所有女性嘅歌曲。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一个父亲给出嫁女儿的信。亲爱的女儿，今日是你出嫁的日子，恭喜你终于走向人生另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家庭。守护女儿的成长，有时候我都好似呵护一朵花开咁样，所有的等待都充满住温暖和期待。冇人会知道会想到的，我女儿出嫁的喜庆日子，竟然是我这个父亲最落寞的季节。婚礼上面热闹成一团，婚礼过后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屋，记忆中的女儿从小到大的笑声变成死寂沉默了。这个冬天不知道会不会很冷呢？因为我的小太阳被人取走了。是啊，女儿，你一直我心中的小太阳，你给到我温暖的笑容，为了你做爸爸做事最忙最累都不怕。你小个的时候我不太敢成日抱你或者锡你，因为你成日都说你那些须筋啊好痛啊刺到我。到你长大了，你只愿意跟妈妈谈心，跟朋友讲心事，我只能在一边望住你，得闲问你够唔够衫啊，食咗饭未啊。当你成年离家工作之后，我日日等你电话，只是换一份安心，等我知道你在远方都有好好生活，好好食饭。由今日开始，你就要离开这个家庭，同身边这个人另组另一个家庭。但身为爸爸的我，还未讲得切讲一句我爱你。我唯一的希望，你揀的这个人会比我更加锡你，会比我更加懂得走入你的内心。做爸爸的一直以来只能够远远地守护你，但是很少知道你的内心世界是想着什么。今天我想讲，我想你知道一件事，我会用剩下的人生去守护你。通常做爸爸的在女儿出嫁的时候应该开心，不是应该流眼泪的，所以我选择忍住，忍住我的泪水，但我失落，你有没有看得到呢？今天你要出嫁了，我跟你讲，请你尊重你的丈夫，爱你的丈夫，甚至可以崇拜他。但是记住，你们夫妻之间的争吵，不开心，他对你不好的事，不要跟我讲，因为他是你的丈夫，你会原谅他，但是我不会。女，是时候等你飞翔，爸爸妈妈的拥抱再紧都是要松开。这个世界上父亲的爱母亲的爱最后都是为了放手。如果可以的，请将爸爸留在你的童年。因为在童年里面有你和爸爸最亲密无间的爱。因为在里面你曾经给过我最甜最暖的笑容。在我未来的一生，我都会记得细个的时候有你的陪伴，有你的笑声，有你揽住我的感觉，有你的温暖，是曾经几快乐。由今日开始，所有都只能够成为历史，生命的过往。女儿，你出嫁了，爸爸祝你幸福快乐。 孩儿出生一声哭叫，曾替你两老慰寂寥，曾是愿望梦幻的化身。时时刻刻关心相指引，教你养你已成人，献出一生多少苦与辛。心恩关心你的对与错，对你的爱护都关心。年华一天一天的过，见你转眼已成人，我知相亲都开心。 前途险阻怎么走过，也抱怨世界捉弄人，连寂寞孤单良幸。回头相亲仿佛多么远，你我会盖但永没完，此刻想起相亲多痛心。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终有错，不必担心。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终有错，不必担心。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终有错，不必担心。 肥强，你搞咩啊？着到古灵精怪 ，Sarah 姑妈，你又误会我啦！我呢身打扮只系想配合头身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工装，先有呢个 look 嘅，得唔得啊？ 完全唔得啊！轮胎装拆及充气绝对专业，绝非儿戏。唔该你自我反省。想知多啲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工作安全，请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装拆轮胎或者充气绝对不能苟且，遵守规则自然驶得万年重型车。我系达。光王明德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的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的人生啦、啊。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的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开始我哋星期四嘅爱好系列啦，吓咁啊！今日咧就一首送俾女性嘅歌曲啊！记得以前有一个好短好短嘅古仔咧，好喜欢嘅，就是、有一个小朋友问妈妈啦，妈妈点解做妈妈或者做女人要喊嘅？妈妈就答：因为女人系会喊嘅咯。但系呢个答案俾唔到一个好满意嘅感觉佢啊，于是咧到佢长大咗，终于有一次佢就问上帝啦：上帝点解女人会流眼泪嘅？上帝就答啦：当我创造女人嘅时候，令到佢好特别，佢可以挑起整个世界嘅重担，而且柔情似水。佢个内心好坚强，可以承受分娩嘅痛苦，同埋忍受自己孩子嘅拒绝。佢个内心使佢喺别人放弃嘅时候，会继续坚持，无怨无悔照顾自己屋企人。佢度过疾病，度过疲劳，所以我让佢可以流泪，只要佢愿意，因为女人独有的就是可以流眼泪。草蜢嘅呢一首，怎么天生不是女人？ 去仍能打开个节目，即使分手都要给你说祝福。好好表演坚强角色，轻轻走开是男子汉魅力，即使委屈都绝不会再解释。就算伤得比你伤，离去亦不必勉强，至少他当作潇洒潇洒给这世界去欣赏。让你衷心的赞赏，受了伤亦是正常，流泪那模样谁又会原谅，不敢妄想。 因为听日咧就系呢个三八妇女节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希望可以嘅就系喺我哋嘅爱好系列里面咧，就系送俾一啲爱好女人嘅歌曲。 哇，系咪？女人系值得尊重嘅， 我都觉得系。因为其实咧倒翻转咧，小强，我回应你呢句说话，我系会觉得嘅就系我好羡慕男人啊。点解咧？因为我真系会觉得嘅就系其实女人百媚千娇，你哋有冇谂过噶？好多唔同类型嘅。 嗱，讲真，我有时真系觉得做女人几好。好多特权，又可以扮靓，可以撒娇，可以帮我拎咧，嗰啲好重啊，即系我自己嘅感觉嚟嘅，系啊，同埋话佢喊又得，笑又得，个全世界都要就佢，我真系觉得几好。 不过咧，我唔知咧，嗱，有时咧两边睇咧，有啲嘢女性又好羡慕男性嘅啫，即系即系男人有啲嘢可以做嘅，或者女性起码譬如有啲女人话，你又好啦，唔会每个月都冇有几日好唔舒服，又或者你唔。需要有嗰个叫做一定要系做妈妈或者分娩嗰样嘢嘅痛苦，即系我谂大家睇，大家都有唔同角度咯。 赞美嘅就系，譬如可能我觉得啦，我自己本人觉得吓，我系女人，我都会觉得嘅就系女人好靓。 你中唔中意做女人噶？ 我好中意做女人。咁我觉得嘅就系话，即系其实作为男人更加羡慕咯，因为你谂下，哇，咁多女仔百媚千娇， 系啊，好靓，长发 嘅有长发嘅，柔顺美丽，跟住短发嘅有短发嘅。过 性同埋硬朗、 啊。 大眼睛嘅、小眼睛嘅，我真唔系讲佢净系从喺尾嘅上面嚟讲嘅，而系佢哋真系百媚千娇。咁、其实我会觉得嘅就系话，当然啦，女人亦都会头先你所讲嘅，就系、是、我唔赞成咩叫特权嘅。咁、因为我就呢啲咁嘅嘢，我哋系唔需要嘅、我哋需要嘅系大家与生俱来嘅，不论你系男人同埋女人，应该有嘅一啲身为人嘅权利。咁、其实可能你讲紧嘅就系话，可能柔弱嘅一面啦，但系喺柔弱当中嘅话，我哋会见到嘅就系佢哋嘅一啲坚韧嘅。咁、我觉得咧，我自己系幸福嘅，因为咧，我都叫做系生活喺一个嘅就系话，即系大家会系被善待嘅一个地方啦。咁、但系当然，我相信嘅就系呢一个世界上仲有一啲嘅地方嘅话咧，系依然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即系例如，我觉得嘅就系话，但愿我哋所有嘅女性也好，或者系男性也好，会继续拥有嘅就系、是我哋嘅生命啦，同埋我哋自由嘅权利啦。譬如可能获得工作啦、教育嘅大家呢啲咁样嘅机会啦，以及嘅就系话人人都可以有权不受歧视同埋享受呢一啲嘅权利， 系 咪咁样先至系得嘅？因为我真系会觉得嘅就系呢一个世界美好系在于嘅就系话你做唔晒所有嘅嘢嘅。男人同埋女人佢各有自己擅长嘅地方，我哋应该系要好好地去吸纳对方一啲即系佢哋叻嘅地方嘅话，有得大家可以好好地咁样去自由发挥，系咪？佢叻嘅地方咪俾佢做咯，我弱嘅地方嘅话，你咪帮下佢咯。即系我觉得系要咁样嘅话，即系好似等于一个太极咁样，有阴有阳。同埋嘅就係喺陽中亦都有陰，陰中亦都有即係大陽。你永遠呢一樣嘢嘅話，係大家互相去互為嘅一個作用嚟嘅。所以我覺得嘅就係話，要去讚頌女人嘅同時嘅話，我哋當然亦都要喜歡，即係亦都要多謝男人。而且我又覺得我係羨慕男人嘅啊。咁 你羨慕我啲乜嘢啊？ 我羨慕男性啊。是啊，不是只是你啊。 身为男性。 咁所以我就头先我讲咗头先我已经讲咗啦。头先我已经讲咗。咁所以就是我会觉得一样嘢就是话即係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尤其是系有一个特别嘅节日嚟去话俾大家听嘅就係话大家要好好地去爱护系咪女性。咁我觉得希望可以喺未来嘅日子里面嘅话我哋大家能够更加平权，我哋能够更加可以大家互相去尊重囉。今日呢个介嚟呢首歌曲系比较趣怪一啲。嘅仙杜拉小姐嘅大女人宣言， 好嘢！ 我几分算命掉例，你要紧记住详细。我最讨厌羊群鬼，我最中意同人威。我要谈定浪问题，你要教到和勉励，不得喐啲反通例，不准讲嘢用手势。我作衫要人嚟低，一两餐要人嚟喂，买靓车要人嚟睇，我去街要人嚟嗌。你要买送同得咪，你要分你买个位，依路七都暗哑地，揸镜揸到尽两世。同船共济，不必虚伪，同乐共勉，情义靠努力维系。我惜婚姻可贵，同船共济，不必虚伪，同乐共勉，情义靠努力维系，同甜共苦，夫妻关系，同床共枕，我惜婚姻可贵。你错咗要时时归。你的手要时时梯，你的手要时时低，脚急紧要时时批，买嘢时时冇限制，我要搏命求勉励，花枝招展怕生滞，心惊三个食得命，我过身你负领威，替我出品堂前祭，你要瞻仰吾遗体，送到天国蓬莱西，你要坟前流鼻涕。你要每日嚟发誓，今生不准再娶妻，寡老守孝到一世。同船共济，不必虚伪，同乐共勉，情义靠努力维系。同甜共苦，夫妻关系，同床共枕，爱惜婚姻可贵。同船共济。 妻关系，门房共枕，爱惜婚姻可贵。 得意嘅歌词啊， 咁 歌曲咧有好多版本啦、 這個， 有原装嘅日本版啦，咁亦都有大 L 嘅版本啦，而家仙杜拉嘅版本。 系啊，呢首我估两个填词人， 你 一系黄沾，一系黎彼得， 中唔中啊？ 中唔中啊？Michael 你估啊？ 系啊， 亦都有似林振强嗰啲咯，即系鬼马 好早喎，呢个系啊，好早嘅 咁啊， 系 咁啊，系， 嗯， 好唔紧要，你继续慢慢揾下，跟住咧就你 要拣嘅歌啦， 系啦， 好嗱，喂。我第一次感受到妇女节咧，其实喺当年第一次去国内做嘢，去东莞，2008年， 我记得你讲过，系早放假噶嘛， 系啊， 同埋嘅就 系 嗰日对佢哋嘅系， 系 啊 系 啊， 我真系未经历过， 真 系 好好， 完全未经历过， 就唔系 public holiday 啊，早放假， 系啊， 早 啲放，因为我年头先去翻工嘅，咁即系过完年上去啦，咁啊3月8号。突然间嗰朝早，哇！好多礼物空晒入嚟，咁我梗系问啲手下啦，因为嗰时系一个小部门嘅小主管啦。 咩事啊？咁样点解送咁多礼物？ 咁多嘢嚟 嘅。你个小部门嘅小主管送嗰啲嘢嚟，你都唔知道，咁你系咩管？你管咩啊？ 咪一个初到贵境嘅， 初到贵境啊，同埋嗰啲 小管定竟然 系啊，真系唔知道啊！咁多嘢嘅咩嚟噶？ 系咩 大包小包？ 嗰啲咩嚟？ 一包包礼物， 即系好似啲福袋咁。 系 啲老公订俾老婆嘅， 唔系啊，公司送俾啲女同事啊。全部女同事，有可能有洗头水啊，咩碱液啊，诸如此类啦，即系女士嘅用品。咁我话，诶，点解会咁？我第一次经历，原来妇女节系咁开心， 好好啊， 仲有花、啊，跟住佢派晒俾女同事，跟住嗰个有个人走埋嚟，佢特别总系有个僆仔同你熟啲噶啦。我话咩事啊？陣間係點樣安排啊？我唔知道，我唔想做漏規矩啊！即係例如使唔使請飲下午茶等等。佢話唔使噶啦，佢哋走噶啦，走係啊， 晏晝就 係啊， 提早放工， 啊、提早放工，下晝唔使翻工啦， 都 係 啊， 一人一袋禮物咁樣， 哇，好開心 喎、 啊！真 係咁話就點樣男人啊？因為未必噶。 即男人都走噶啦，系咪咁意思？即公司提早放噶啦。 系啦，原来咧有个不成文嘅规矩，就如果你屋企有太太嘅，有女嘅， 又可以早啲走， 因为你要陪佢。 系啦，你又可以早啲走，原因就系唔系陪佢啊，你负责去买餸啊，打理家务啊， 即代替佢做。 系啊， 其实嗰一日3月8号就系俾你哋早走，好好地去庆祝呢一日， 系啊， 家务俾男人做啦， 多谢女人，系咪啊？ 同埋咧，每个男人。又有枝花喎，點解嘅？ 翻嚟送俾你屋企人咯。 啱啊，係啊，佢就問你屋企，譬如話有太太有冇媽咪啊咁樣，你有幾多個攞幾枝？有一個未結婚攞兩枝，我哋點解啊？你未結婚？ 有兩個女朋友。 好開心。咁下晝啦，因為我一個人喺上邊啫嘛，乜都冇，都淨成個 office 淨得我一個，全部。 但 係 你嘅性格都會揦噶，你起碼你唔會唔攞噶，係咪先？ 成堆喺度。 佢唔要花啦，佢系洗头水啊，简直你佢攞得少嘅咩？ 成箱成个冇人要啦嘛，成箱拎翻。 但系呢个真 系 好好， 好开心。 其实借啲，我最中意一样嘢嘅就系话先送俾啲女同事系嘛，佢哋就根本基本上就 系 嗰日啦，攞系啊，攞定 即系攞住咗有个权喺度。 系啦，佢就已经可以走噶啦。但系其实咧又咁，即系就算系男同事，你屋企总有女性 我觉得呢 个 真系 几 贴心啊！即系谂得，即系如果譬如话个男士或者佢太太嘅公司冇呢啲嘢，咁如果男士攞翻去，你个太太开唔 开心？ 开 心， 我觉得 一 定开心噶，系啊，话睇有咩有花生油啊，唔即系总之屋企嘅嘢啦。 我觉得你呢一间公司好人性， 系唔错， 呢间系一间好嘅公司，系啊，因为我觉得嘅就系你一定要留得住佢哋嘅员工喺呢一度嘅心咧，你必须系要咁样，系嘛？其实要用几多钱啫？但系 唔系好多钱， 其实系个心思啊嘛。 嗰啲嘢咧，其实都系嗰啲商家。 同埋你都系放半日假啫， 系啊， 损失都唔大。 咁啊 ，OK 啊，咁晏昼2点零，我又喺度努力工作啦。我嘅性格嚟噶嘛，系咪先？ 系咪呢个 punch？ 呢个讲唔系个 punch 嚟，系咪要笑嘅呢个？ 你讲咁大段嘢嘅就，我就系想讲呢一样嘢啊，系讲啲大家都唔信嘅嘢。 我笑话嚟。 其实呢个系一个鬼故。 其实头先讲嗰啲系唔真噶。你铺到而家先嚟讲， 我中意你个鬼故，唔系，咁啊2点零钟， 有啲攰喎，咁我谂下啊，点样咧？ 我唔想你唔走， 我因为我坐喺度其实都冇意思嘅， 嗯， 因为嗰阵时初嚟报道，我可能乜都唔知啊，冇几耐咧，远处有个声音嚟，啊边个仲未走啊？唔熄灯啊咁样，原来个阿姨佢啊拖住个箩，咁啊好似执垃圾咁啦，敲门，你仲未走啊？我未啊，做下嘢咯。我走啦，呢度咧，你一走咗咧，我就闩门锁门。 唔系 阿姐都要放工， 即系阿姐 都要放工， 阻住人哋，真系麻烦。 但系我勤力、啊， 我走啦走啦走啦。跟住佢话门口唔要噶啦，系嘛？ 别怕，俾晒我。 定系问你系咪唔要噶啦？我锁门噶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台湾岛内边个想搞台独，必将遭到历史清算；国际上边个想纵容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王毅在记者会强调，台独分裂行径是台海和平稳定最大破坏因素。要维护台海和平，就要旗帜鲜明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越是有利，台海和平就越有保障。他强调中方的政策是坚持和平统一的前景，底线是绝不容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王毅又说，个别国家执意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他相信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全家福照片，这个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王毅记者会又说，今轮以巴冲突已经造成超过10万个平民伤亡，还有不知多少无辜民众被掩埋在瓦砾下，任何理由都不能够再为冲突延续辩解，任何借口都不能够再为平民被杀戮开脱。王毅表示，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将立即停火止战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将确保人道救援作为刻不容缓的道义责任。加沙所有扣押人员都应该得到释放，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都应该被制止。他强调，中方始终致力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呼吁个别安理会成员不要再为此设置障碍，倡议召开更大规模、更有权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会，制定落实两国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北京，外长王毅宣布，今个月14号起，中国将会对六个欧洲国家实施免签政策，包括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和卢森堡。他说，中国将会继续推出更多便利中外人员往来的举措，包括更多支付便利，希望更多国家亦能够给予中国公民签证便利，共同打造跨境人员往来快捷网络。王毅在记者会回应提问时候又说，唱衰中国发展必将反噬自身，误判中国终将错失机遇。他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更加离不开中国。申诉专员公署就食环署监管持牌私营泳池的工作发表主动调查报告，指食环署就持牌泳池的执管数字处于极低水平，建议设立通报机制，要求泳池指定时间内呈报伤亡个案。公署发现，食环署由2017至2023年每年平均接获98宗持牌泳池投诉，当中只有 1.2 宗成立。申诉专员赵慧贤说，违规数字低可能是泳池表现合格，另一个可能是巡查质素欠佳，建议加强员工培训。报告又说，现行牌照条件没有要求泳池持牌人备存救生员当值记录，以致食环署在处理涉及救生员不足投诉时候，只能够以事后巡查作判断。 公署建议食环署在持牌条件规定牌人需备存救生员当值记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清凉，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晚清凉，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气温进一步下降同有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55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47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31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71.8，跌2.8；药明生物17.3，跌4.45；中国海洋石油17.42，升6.8。盈富基金16.56，跌4仙；京东集团94.75，升5.55；美团88.9，升2毫；阿里巴巴70.95，跌9毫；友邦保险60.3，升5仙；理想汽车145.3，跌7.7；中国海洋石系中国石油股份6.22，升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1，日元148.72，瑞士法郎0.882，加元1.352，人民幣7.198，英鎊對美元1.273，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65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日經平均指數報39,705点，跌385点。港金報20,060元，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50.56美元，卖出215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九龙公园径系有交通意外噶。咁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嘅位置系较为车多噶。咁提翻你啦，屯门石排头路爆水管，石排头路西行去山景村方向近镇环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青朗公路有道路工程，由青朗公路去锦田公路支路一段慢线会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狮隧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系违法，可以被判监、罚款同埋停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佢之前已经辜负过你一次，你而家仲想将成世人托付俾佢？ 阿爸，你哋唔了解苏远志， 我哋唔使了解佢，你哋一定要离婚。 究竟郑南音同苏远志最终可唔可以得到父母嘅祝福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仲要谂？一支烟的分别，人生就有差别。吸烟会导致女性过早衰老，亦会令身体机能转差，生育能力受损，提早开始更年期和患上骨质疏松症等疾病，还会引致子宫颈癌和其他癌症。人生你有得选，立即戒烟，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 大家好，我是麦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哇！第一次喺国内感受妇女节咧，我觉得真系好有意思，好正，系啊！ 即系男女都感受到， 系啊，系啊，同埋好开心、好欢乐嘅。我又觉得咦几好啊，因为通常呢啲时间咧就啱啱过咗年之后咧，好似奄奄满满咁，然后突然间有啲嘢，系啊， 好温馨，好温暖， 好正呢一首歌《隆重登场》。 点解嘅？ 今晚做女王嘅 哦， 就凭一句啊！ 系、哎、啊，我好中意呢首歌， 真系好好好简单， 都系播 YMCA 先。 开发射会在数十秒内，电话要关，但米高峰要开，接物过分按耐。射灯已开，喇叭已开，各就各位，你在我在，全呼机要关，但你的心要开，请看着这大舞台。别心急，我声带已经一早唱开。将自轰炸砸来，你就让那狂音记脑海，去将全场也覆盖。表演我直到你另眼相看，两亿眼能量在台上释放，攻克这天堂，炸露锋芒，让我今晚做女王。几百万条歌轮流上网，记下一段段。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你好彩， 图文不符，等我讲埋先。图文不符，又一力作，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第一， 佢几劲，讲埋先得。 第一， 佢好中意人哋讲紧嘢嘅时候，佢就遮埋嚟。 第一， 好 冇图， 我为你拍掌。 冇图，图何来啊？图何来？ 你问一下听紧我讲紧嘢嘅人，佢哋明唔明就得啦，系咪？我唔使你明我讲乜嘢。OK，OK，、 okay, okay. 好，下位 分享篇文章。嗱，女人有女人嘅特质， 系 啊。虽然我又觉得有时而家咧。都分得比较唔需要咁清楚啦吓，你会唔会有时 个样咁沉郁嘅？ 我唔沉郁咯，系啊。 头先佢，你有冇留意佢嘅样啊？佢讲嘅时候咧，好 我认真，我认真但不沉郁。O K， O K， 好，对唔住。 你有冇试过有时咧喺街上面你见到一个人，你猜不出佢系男定女？你而家我觉得而家现今社会系有 嘅，有啊，有啊，有啊。 其实佢系男定女， 冇所谓啊。 但系佢开声咧，你就知道哦，原来系女性嚟嘅、啊啊。但本来咧，以前咧，一般人嘅认知就系女性有女性嘅特质。咁、 嗯、 一篇文章佢话啦，女人应该具备乜嘢特质呢？有人话漂亮，不过不漂亮也要有气质。亦都有人问女人最大嘅资本系教养，因为教养咧唔会随住岁月流逝而失去光泽。但我觉得女人有一个字可以代替，就是个柔字。柔不等于弱，柔不代表无能或者懦弱。柔是宇宙赋予女人的根本属性和立身之本。当男女刚柔相济，柔能克刚，不必与男人争高下，但可以互相辉映。温柔就是女人最大的特质。喜欢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今天揀来邓丽君唱出。叫做恰似你的温柔，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让他好好的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吻。 个说话叫做柔情似水啊，形容女性嗰种好温柔、软绵绵嘅感觉。恰似你的温柔，我哋由邓丽君唱出嘅。 好啦，要讲到就话即系做女人啊，我真系会觉得其实做咩啫？嬲我啊，唔好咁啦。 你唔好嘈，我未同你好翻。 O K， 我但我好开心。 我只限于同你做节目有交流。一点后零， 非常好啊！嗱，你睇下人哋几开心，系咪？鹿蚌相争就如人得利啦！你自己考虑下呢 日最开心 系呢下， 即系我笑啊！听紧节目嗰啲都笑，你唔话佢哋， 我听唔到啊！ 但我见唔到啊！我见到你好开心， 佢哋有个即系个嘴角咧向上， 我中意笑。 好啦，咁跟住咧，我就想讲一样嘢，就系成日啲人都喺度讲啦，就系话咧，如果你话一对嘅夫妻。咁啊，讲到嘅就系话，究竟边一个先至系一家之主呢、嗯、我觉得一家之主从来都系女人，因为嘅就系你谂下，攞住呢啲嘅即系，如果我哋系睇紧传统嘅啲屋企啊吓，又或者嘅就系话，即系攞住啲家用嘅话，使去边度啊？啲钱使去边啊？系嘛、啊？做啲咩嘢啊？搞啲乜嘢啊？其实好多时候你都发觉嘅就系女人 的。系啦、啊，买边只花生油啊？ 冇错， 转唔转粟米油啊？佢话事噶。 你买架车，我唔准买跑车，一定。要买一架家用的 有人买跑车， 我哋讲唔可以知咯，系咪？咁但系个问题系个就一家之主从来都系女人嘅，从佢哋屋企食啲咩嘢，你谂下煮啲咩餸，你一世人嘅口味。你一定有听过呢一句， 主宰啊口爷！ 你一定有听过呢一句说话嘅，就系话唔知点解煮鸡翼也好，煮咩都好嘅话，我阿妈煮嘅系最好吃的好食嘅。是不是、 任何嘢 系唔系？ 系啊， 每一个人都一定有呢一句说话包尾。 你 转 嗰啲新口味咧，硬系 同埋食唔翻嘅。你即系大师傅整嗰啲都食唔翻嗰种家乡味。 即系你可能讲紧个就话蒸蛋啊，或者系乜嘢嘅话咧， 边人咁整噶？ 我阿妈唔系咁整噶， 系啊， 都系我阿妈煮嗰啲最 好 食。好 嘢，好嘢， 系咪好劲啊？呢一样嘢，我突然间讲起，因为我听到点解你哋个个都系咁样讲嘅？试完嘅就系即系有一次。我哋就去一个朋友的屋企食嘢，食饭嘅时候嘅话咧，去佢屋企嘅话，你系唔敢出声，因为佢阿妈煮嗰啲嘢咧系好奇怪，尤其是系煲嗰啲汤，佢煲嗰啲汤 暗黑料理， 点解又奇怪？即系唔好饮啊，唔好食。 我举一个例，就系、是、譬如可能个话就，哎，大家一齐饮汤啊咁样，你之后会见到嘅就系一啲水上边浮有几片鱼蛋，跟住有几条唔知系菜定系葱， 即系好清澈嘅嗰啲汤， 冇乜侵犯嘅。 跟住有几个同学就觉得，咦，呢啲就系汤。汤啊，系咁你都咕咕咕饮噶， 系啊，仲要话好味啊！ 我又冇话真系好唔好味嘅，咁但系都话晒都系白母整出嚟嘅嘢啦， 要饮喎。 系啦，咁跟住身边佢哋系人都会觉得佢就话，哇，点解咁奇怪嘅？你屋企你阿妈煲嘅汤，咁跟住咧佢就到当我哋日再仍然继续喺度食饭嘅时候，咁阿白母就话啊，你哋慢慢食啦，我出去翻工啦。跟住我哋讲就吓，因为你平时屋企就食啲咁嘅嘢，咁跟住佢就 话瘦猛猛， 佢又唔同瘦唔瘦猛猛，但系总之佢就系好 proud 嘅味。好骄傲，有咩问题啊？ 即系佢发觉呢啲味，其实就系应该咁样。 佢自细系食呢种啊，佢唔觉得有问题。 家庭嘅味就系呢啲味，我妈妈嘅味道就 系 妈妈嘅味道啊。 清淡唔 系 一定唔好 嘅， 系 啊，唔代表你哋会觉得唔好食嘅，就系妈妈嘅料理就系好食咯。跟住佢就讲咗呢一句，佢就系话呢啲就系妈妈嘅味道咯。咁跟住我就发觉。 仲要好似你咁恶啊，系嘛？ 就呢啲系妈妈嘅味道。咁跟住我就觉得就啊，所以我觉得就一家之主点会系男人咧？从来都系女人啊！仲有呢一首嘅歌，佢送俾大家嘅犀利。当蔡琴遇上鲍比达，有呢首嘅歌曲《大女人》。 你休想跟我争，我就是你的大女人。从下星期的菜单到独家的行程。大大小小我管你别问，你耍耍你的大男人，哪只会让你更头昏，哪一只牙刷才是你的你都高贵，你还是乖乖的承认，聪明的大女人把你的软弱交给他吧，大女人想的女人，别硬撑，快去爱她，你只想不懂怎会得到大女人，别 别管我头发该多长，我就不信你腰围多不像样。把自尊脱下，用温柔把它融化，一寸一寸不要说话。 大女人好啦，跟住呢我哋交俾大男人啦。 我有啲心理压力，我惊我播嘅歌 跟住又 再又俾人哋闹啊。但係我尊重作为女士嘅拍档，因为是他出的题目，同埋呢个咧， 你快啲正入正题啦！ 嗱，你唔好话我啊 吓，我惊你只歌都成四分，差唔多。 我知啊，我知啊。嗱，其实好简单，我觉得咧呢一首歌咧，其实系一个冒险嘅选择嚟嘅。 又你， 哇！咧佢望住你讲，佢只眼斜啤住。 嗱，但系你呢个主题绝对正确噶。 嗯， 系呢一首歌，我都费事一闲话少讲啦。No。武则天女王， 咁点样踢啊？女人即系好恶嘅，好大。 系啊，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 系 武则天， 好 张南眼小姐， 佢嘅同事， 真系啊， 我接受啊。谁能做我风景？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了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那练习拍多些幽默感，这样是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善良的回报，在英国曾经发生过一件真人真事。有个电视台策划了叫做挑战十英镑的电视节目。那么怎么玩的呢？参赛的人在一个城市里面度过一个周末，银包里面只能够带十英镑。你不可以问人乞讨，问借钱，问人做事去换取金钱，或者去偷去抢。总之你所使的钱只能够十英镑，完全不可以多过这样东西。一日一夜食宿，自己用这十英镑搞定了。重要晚上指定不可以睡街的，一定要回旅馆睡一晚。最后的胜出者就获得2000英镑的奖金。他的经历就录制成电视片在电视台播出的。虽然听来好像很容易，不过四个参加比赛的女仔，三个女仔中途因为不够钱用已经自动放弃了，剩下还有一个坚持，但去到晚上都很愁，因为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吃了东西之后身上现在剩下五个便士。在一条街的拐角那里见到一个、啊、准备差不多打烊的小旅店，跟着走上去就问、啊、我手上只得这些钱，可不可以有个地方给我住一晚。他手上这个五便士离开能够租一间房实在太远了，于是老板望一望之后就说哦，那不行了，摇一摇头。就在他心灰意冷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觉得只脚好像被些东西撞了一下。他耷低头一看，咦，是一只流浪的狗仔。他跟着踎低身抱一只狗仔、啊、觉得他的身好像很冻。跟着想想是今晚的天气这么冻，这只流浪狗好像我一样没有家回没有地方住。于是他抱起他就问他老板了。老板啊，我知道我手上的钱是不够租一间房的，不过这样、啊、我将这个五便士给了你，你可不可以带他进去是一个暖的地方，你给他角落头他睡一晚就可以了。头先本来表情冷冰冰的老板望着他的眼神有少少柔和了，跟着想一想点点头接过个五便士。将只狗仔交俾个老板之后，呢、这个女仔离开啦，因为佢知道自己要放弃啦。佢攞出佢嘅电话，准备联络电视台，话佢唔再参加呢个比赛，因为佢已经冇晒钱。就喺佢转身离开嘅时候，个老板突然嗌佢：，等一阵。佢啲诧异咁回过头，嗰、那个老板一路抱住个狗仔。一路微笑咁话：小妹妹啊，我有一个小储物房，就唔系租俾人嘅，嗱比较乱噶，仲有啲嘢摆咗喺度。你唔介意嘅，我唔收你钱，你喺度瞓一晚啦。 你将自己最后嘅钱都帮个狗仔搵一个地方住，话俾我听，你嘅心好善良，我应该为善良嘅人做翻啲嘢，帮个忙，啊，好唔好啊？愿唔愿意啊？最后呢个女仔就喺呢个酒店嘅储物房瞓咗一晚，亦都赢得呢一场比赛。因为助人为快乐之本，除咗一啲回报之外，心灵嘅满足同样地都系一种最高最高嘅快乐。 肥强，你搞咩啊？着到古灵精怪。 Sarah 姑妈，你又误会我啦！我呢身打扮只系想配合头身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工装，先有呢个 look 嘅，得唔得啊？ 完全唔得啊！轮胎装拆及充气绝对专业，绝非儿戏。唔该你自我反省。想知多啲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工作安全，请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装拆轮胎或者充气绝对不能苟且，遵守规则，自然驶得万年重型车。我系达光黄明德。 寻找爱的故事。孤儿，孤儿就是没爸爸没妈妈住在这个孤儿院的人，他们的身世是可怜的。以下这个就发生在台湾地区一个孤儿讲出来的真人真事。这个人他说，我小个的时候在火车站被人发现，跟住警察将我送咗一间嘅由修女营运嘅孤儿院嗰度，由啲修女照顾我。由细到大，冇人知道我爸爸妈妈系边个。虽然其他住喺呢度嘅人都系冇爸爸妈妈，都起码有啲叔叔啊、婶婶啊，或者啲远房嘅亲戚会嚟探下佢哋，但系我从来都冇。可能因为真系从来都冇人理我啦。啲修女对我好好啊，教我书啦，又教我学琴啦咁样，所以喺学业方面我系做得唔错嘅。有时我都会谂，点解我妈妈唔要我嘅？会唔会好似啲电影或者小说咁？佢因为中意咗个唔好嘅人，后来俾人哋抛弃，于是佢都唔要我咧。大学毕业嘅时候，个个人都有亲人嚟探佢哋，一齐影毕业相。我唯一的亲人就是照顾我的孙修女了。孙修女参加完我的毕业典礼之后，跟我说一件很严肃的事。她给了个信封我，叫我看下。信封里面有两张的车飞。她说当年警察抱这个 BB 来的时候，衣服里面塞了这两张的车飞。相信就是妈妈用这些车飞从她住的地方来到这里的。孙修女仲话：佢哋通常都唔会叫啲人去揾翻佢以前嘅身世，因为冇需要。不过佢觉得我妈妈应该有啲原因，有啲苦衷，先唔要我，叫我试下第时有机会去揾翻佢哋啊！我心里边好挣扎啦，我而家活得好好嘅，我大学毕业啦，有个好嘅女朋友，点解去揾翻个完全唔识嘅人，仲系抛弃咗我嘅人呢？但是孙修女鼓励我，她说不紧要啦，试下去啦，你没有损失的。于是我终于踏上这个寻亲之旅了。来到这个小镇，很小很小的地方，我终于找到一些和我有关的资料，是一个小男孩出生的资料，和家企人来申报遗失的资料。遗失的日期就是我被遗弃那一日。我相信这个小孩子遗失了的其实就是我了。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小镇，因此慢慢找下找下就找回我以前的一间学校。校长一个女士，她告诉我，哦，是啊，我认识你妈妈的，原来当年爸爸离开了这个世界，是病死的，而妈妈都患上了肺病。这种病当年很难医，亦都很有传染性。我妈妈不敢再跟我一起生活，怕会传染给一个 BB。最后没办法之下，就将个 BB 送了去孤儿院。后来找回妈妈的遗物，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车飞，一套一套。原来妈妈是静鸡鸡来到孤儿院曾经探过我，但是不告诉我，甚至在我毕业的时候他都有来到，但是就没走过来，只是站在我旁边远一点的地方一起拍了一张照。所有这些都保存得很好的。校长告诉我，妈妈曾经每一年都要去探一个亲戚，她不说是谁，只是知道她回来之后心情就会很好， 相信那个人就是住在孤儿院的你了。后来妈妈呢还找了一些很有钱的人一起说服他们凑了一些钱捐给这间孤儿院，他自己也有去。我想回来了，有一次有很多人来到这里说要捐一张支票给我们这个中心，原来就是妈妈做的。所以妈妈放低了我在这个孤儿院，好像遗弃了我，但原来一次一次她都有来探我，甚至有参加我大学的毕业典礼。校长的声音跟我说，她说你应该多谢你的妈妈，当年她虽然将你摆在另外一个地方，其实第一是怕传染病给你，第二希望找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今天的你能够健康地成长，应该多谢你妈妈。离开了学校之后，我慢慢慢慢走过了一个钢琴室，是他们的老师弹给学生上堂的钢琴室。突然有个冲动走了进去，打开琴盖弹一首我最喜欢的歌曲，送给是天国的妈妈。虽然她离开了我，也没有照顾我，但是其实她用她最独特的方式关心着我，令我成长有今日。妈妈，多谢你。 这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自息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盲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在。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中美两国元首自去年十一月在三藩市会晤年以来，两国关系改善取得进展，但美国对华的错误认知仍然持续，作出的承诺没有真正兑现。王毅在记者会说，美方的打压手段花样翻新，但边制裁清单不断延长，欲加之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说，如果美方总是讲一套做一套，大国信誉何在？一听到中国就紧张焦虑，大国自信何在？美国如果只是让自己保持繁荣，不容许别国正当发展，国际公理何在？美国执意垄断价值点高端，只是让中国停留在低端，公平竞争何在？王毅指出，美国面对的挑战在自身而不在中国，如果一门心思打压中国，最终必将害了自己。他敦促美方认清历史发展大势，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积极务实展开对华交往，言行一致将承诺落到实处。另外，王毅说，台湾岛内边个想搞台独必将遭到历史清算，国际上边个想纵容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吃苦果。王毅在记者会上强调，台独分裂行径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因素，要维护台海和平就要旗帜鲜明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越是有利，台海和平就越有保障。他强调，中方的政策是坚持和平统一的前景，底线是绝不容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王毅又说，个别国家执意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他相信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全家福照片，这个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申诉专员公署公布两项主动调查结果，其中有关政府1823热线，公署认为未能够有效处理跨部门投诉和部门之间权责不清的个案，同时未能够适时跟进个案。公署建议1823应该提升运作效能，并且支持和配合完善地区治理方案。公署调查发现，2018至到去年期间，1823热线每年平均处理大约195万宗的查询和55万宗投诉。在投诉方面，有7400宗因为部门拒收而需透过上层机制处理，其中大约4100宗个案超出各政府部门一般的回复时限30日以上才完成跟进，大约560宗个案更加超过6个月未完成跟进，情况不理想。公署建议当局强化处理跨部门并权责不清投诉个案的能力，加强1823与部门的协作与沟通，提升运作效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清凉，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在15度左右。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风势颇大同有雨。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61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50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31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271.8跌2.8，药明生物17.24跌4.51，盈富基金16.56跌4仙。中国海洋石油17.46升7.2，京东集团94.6升5.4，阿里巴巴70.95跌9毫，美团89.05升3.5，友邦保险60.4升1.5，理想汽车145.1跌7.9，中国石油股份6.25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48.51，瑞士法郎0.881，加元1.351，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91， 澳元兑美元 0.65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15。 日经平均指数报 39,767 点，跌323点。港金报20,060元，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158.99 美元，卖出 2,159.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嘅主角刑警魏国平，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佢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煮饭啊？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r. Eric， 你好啊， 你好你好， 爱人 Eric， 系啊，公开示爱啊，头先啊，诶 ，Eric 系咪啊？ 咁啱梗系啦，你哋 冇公开啊， 全部都系我哋爱人嚟嘅， 直头系啦，你最爱就 系 人啊嘛， 系啊，我其实真系好中意 Eric 嘅，我都系啊， 我哋又爱人又爱动物，嗱，爱动物咧都有爱动物嘅方法嘅，咁有时都讲噶啦，啲狗主人、猫主人、咩宠物主人都好啦，就爱佢就唔系咩都乱俾嘢佢食嘅，我知啊，今日多啲 Eric 系咪同食嘢有关啊？ 啱啊，今日咧我就想讲个，即系我即系咁多年都冇咩特别讲嘅 topic， 就系、是、应该俾咩零食俾你只猫？ 零食， 因为狗就比较多讲啲啦，猫咧、 啊、 就比较少嘅，我哋就偏讲狗多啲。咁今日讲猫啦，咁、就零食俾猫。咁我平时个 general 个 recommendation， 我自己啲猫就冇零食嘅、不过咧，你永远都屋企人有个老人家失控噶啦，或者细路仔失控嘅， 中意喂佢。 成日都谂谂，有老人家喺屋企失控啫。 未必关老人家事嘅，即系有时有啲人会特别系啊，特别中意喂啲猫咯， 系好开心嘅，同埋中意佢肥嘟嘟啊。 系 啦，其实喂零食俾只动物，即系我就知道咧，其实系放个主人个开心多过 系 啊， 系嘅， 即系一齐开心咯，可以咁话。所以就你可以话咁样一齐开心，何之而不为？不过咧，就原来咧。就即係真係貓咧，就即係貓狗都係啦。不過就健康，即係要俾 snacks 咧，要俾健康少少嘅零食。就同埋唔可以影響佢平時個均勻嘅嘢食。因為你有我點解我就 recommend 貓糧咧？就如果講零食，我都要諗啊，俾咩零食啦。不過貓糧就複雜啦。如果你要製造自己個 balance 嘅營養嘅糧咧，就好難嘅。其實就一般人冇時間去做，同埋又整到好味又唔多又唔少，同埋個貓個變年齡又要改變，冇人咁多時間做一樣嘢，所以食嘢咧就食 貓糧啦。不過零食咧，我就偏向咧就一定要健康。咁有咩健康嘅零食，我自己會 recommend 咧 for 貓咧，就係、是、市面上有好多，譬如嗰啲譬如好中意啲 freeze dry 啊， 係 啊。 你咪讲一支支出嚟嘅嘢， 系啊，但系佢哋真系会影响正常饮食噶，因为咧我有时咧我都会好疯狂咁样咧被截诶 俾 两，系啊，佢嗰啲叫截截啦，仲要明噶啦，系啊，截出嚟噶啦，食完之后佢夜晚真系唔食饭噶。 系啊，同埋系同系啦，有两食零食有两种动物嘅，好似人细蚊仔咁嘅啫。你一嚟俾零食俾个细蚊仔，佢对夜晚黑嗰餐冇胃口，食少啲。 系啊， 或者咧相反，系佢食零食食中意食到太多，咁就变咗一个肥仔，即系一嚟变好瘦，后边变好肥。 系你都系因为咁咧 ，Eric。 你有咩资格话人啊？ 我冇话，我冇讲紧自己啫。 唔系啊，唔系话你啊， 我咪话你，我讲小强啊， 系 啊。小强啊， 系啊，小强啊， 瘦嘅啫。 啊、你喺边个角度睇啊？ 啲手脚系嘅， 系啊，骷髅骨头咁样。 你买啲零食俾我啊 ，Eric！ 你请佢食零食啊，佢赞你啊，大佬。 系啊， 咁即系其实你有啲乜嘢即系健康啲嘅？ 系啦，譬如嗰啲猫草零食啊，有啲咁。我做嘢就平时我就中意咧自己俾自己嘅零食，即系。系咪都食啦？我哋自己一齐健康啦。头先话 即系你嘅意思，你食开猫草啊？你食开猫草，所以你搵 你俾你自己嘅零食。 猫草系 wheat grass 而家好兴嘅，其实 人你讲紧 有啲斋入啲饮品而家好兴好兴，即系 小麦汁啊咁嗰啲嘢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同一样嘢。 但猫中唔中意食噶呢啲？ 有啲猫中意，有啲猫唔中意。我啱啱喺公司种咗一抽猫草俾我只猫食，完全冇兴趣。 系噶，有啲唔中意嘅。 高粱榨汁食咗啦， 唔系真系 OK 噶。 几好啊！ 系啊，人嗰啲系贵好多噶，猫嗰啲 高粱榨汁饮咗， 咪几好咯。跟住你就 冇 晒嘛。高粱有冇喵？ 我就中意拣啲零食咧，其实一齐可以分享啦，就唔。就係我哋食都健康啦，所以譬如有啲人就話，俾啲貓芝士啊、肉啊，咁其實呢啲咁嘅，所以即係當人嚟食，其實唔係咁好啦，特別大人啦，啊，咁樣就我就生果同埋菜，我就最中意俾。 貓中嘅貓食生果同菜咩？ 士多啤梨啊、藍莓啊， 唔食噶。 水蜜瓜或者 西瓜。喂，多啲 Eric 啊，你一路系咁数啦。Sarah 就系佢只猫唔食嘅，其实呢个系咪都关乎每只猫嘅性格，定系猫根本系唔食呢啲嘢？ 佢食完之后肚饿咯，多啲 Eric。我有一次嘅就系啊，佢食系啊，食西瓜。 零食要慢慢俾嘅，即系一般人嘅概念货。如果我叫你，我而家问你啦，如果你要转一个唔同牌子，你买开个猫粮冇得买啦。 系啊， 你临嘅 要 买， 系要沟咯， 你会点样转咧？ 沟佢而家食开嗰只咯。食下食下嘅話，跟住佢就突然間變咗第二隻，佢點解唔同味嘅？ 係啊， 但係都食。 即係對零食咧，冇人有啲概念嘅。 係啊係啊係啊！ 零食咧就買咗翻嚟咧，就俾四嚿佢，咁樣就佢就聽日肚屙噶啦。所以咧零食咧，其實你都應該俾佢適應兩個禮拜，第一日俾可能半粒一粒俾佢，聽日就俾兩粒，後日俾三粒。如果嗰塊嘢太大，就搣細啲啦，梗係。 即係生果，如果普遍嚟講嘅話，要聽你咁講係食得嘅，係咪？ 系啦，系啦，咁样就你可以食啲嗱，你如果唔中意食生果嘅，有其实种种生果都唔同啦，你可以试唔同嘅生果嘅。二咧就系oatmeal 都几好嘅，oatmeal 就系麦皮，系啦，同埋peas 都好好嘅。 咩话咩 ？peas 系嗰啲鬼佬咧， 豆啊，青豆啊 ，peas 啊 ，peas 系啊 ，OK， 青豆啊， 有啲可以食嘅西洋菜嘅，有啲 西洋 菜， 我想问 会唔会黐牙？ 我想问一个比较技术性嘅嘢啫，其实猫咧佢嗰个牙齿咧，你俾呢啲咧，佢照唔照到噶？定系你要磨碎佢噶？ 嗱，我哋教过猫其啲牙咧，喺我哋而香港人。在日常生活住是冇用的。 嗯，冇错。 其实基本上食咩都冇用的。啲牙呢是攞嚟杀动物。咁我屋企冇需要杀动物啦。佢攞嚟撕肉嘅。咁你唔会俾肉俾佢撕啦。咁基本上呢佢棚系完全多余嘅。 咁即系头先你讲嗰啲咩青豆啊，如果譬如话苹果。 佢靓得靓吞㗎咋。 咁你要唔要都系中南 嘅。其实你成日以为佢会咬佢唔会噶，佢系会舐住佢，可以系嘛？即系嗰啲猫嘅猫粮咧，佢哋成粒成粒吞嘅，其实系系咪啊 ？Doctor Eric， 啱系啦，成粒全部都系噶，成粒吞嘅啫。 唔会话咬佢成粒吞 嘅 啫。 佢啲粮咧，其实又摆好多科学入去咧，去逼你只猫照嘅，因为有个概念照嘢会帮个牙齿健康多少少啦。 所以其實係不過係揀嚟嘅，其實係貓自然係想吞嗰啲嘢嘅。 冇錯，因為我發覺佢都 唔影響個胃口嘅， 唔咬噶佢， 係啊，唔影響個營養嘅，其實佢吞咗唔好咧，佢就消化曬㗎啦。所以其實咧，阿媽阿爸教你，喂，冇成要吞，照完先吞，其實係你吞到就其實冇需要照嘅。 嗯， 你唔好 呢個 係 Eric 教， 唔好亂教。 係，佢講動物啫， 係冇需要嘅。你基本上入咗個胃咧，其實乜嘢都變。 一啲胃酸 嗬， 系啊，都揦到 系啦，咁就你其实个胃都嗰啲胃酸都冇用嘅，其实最紧要系 咁你食嘢你照唔照啊？你自己你都会照啦， 照嘢咧会增加嗰啲嘢嘅味道嘅，所以我会照。 系啊，啱。 Eric 啊， 你都咬翻晒， 你变咗啦。 唔系，咁佢讲道理啫嘛，系啊，我完全 buy 你讲嘅嘢噶，有啲人都系咁样噶，照两照之后跟住就吞落去噶啦，唔理噶，系啊，鲸吞嘅。 嗰阵时啊，啲阿爸阿妈教嘛，唔知照几下先吞啊嘛， 又数三十， 数三下咁嘛。 系啊，其实系真系冇需要嘅，即系诶，如果我有五岁细蚊仔，系冇讲都冇讲过，佢自然识照噶啦，使乜你讲 ？OK， 即系总之今日咧，你带俾大家嘅信息就系话要俾啲健康啲嘅。同埋即系嗰个密度个频率咧，系 俾 几 多 咧？ 唔好俾太多。 系啦， 点样为之？点样为之嘅就系每日你都可以俾少少佢啊？俾几多啊？ 你要系啦，有两样嘢咧，个 portion 要唔好太大啦。 系， 同埋我平时会建议一下咧，如果你俾咗零食，你要减少少嗰日嘅量去 balance 翻嚟。 系， 同埋零食系零食，你日日都唔会食零食噶嘛？我就唔会日日开包薯片食啦。所以咧，零食系要间止食嘅啫，唔系就唔系零食。 每一日都有零食噶嘛？ 系啦，嗰啲就变正老凤就唔系正餐啦，所以变老凤就变正餐啦，所以千祈唔好。 咁其实我问一个问题啦，咁我唔俾啊得唔得咧？零食我净完全 可以一次都唔使俾噶， 即系呢样嘢其实唔系必须嚟嘅，系咪啊？ 唔系系啦，冇必须嘅。其实只猫其实唔会因为咁样，佢会中意食啲特。如果我哋拣咗一种零食，佢中意食嘅，佢会中意，佢会开心，佢会大，佢会跳上你嗰度想攞，咁就俾你少少开心啦。不过咧，其实咧，你唔俾佢，你当俾粒猫粮佢，攞兜猫粮，佢都一样跳过嚟嘅，好开心。我啲猫就每日，我哋喺诊所有只猫嘅，我哋每日咧去到嗰个时间咧，因为我哋喺个笼嗰度喂佢嘅，即系佢会 个笼 冇闩，不过就系啦，就因为高粱要拖地成啦，咁咧就只猫咧就系时候咧就跳入个笼噶啦。 哦， 咁乖， 因为佢有嘢食。 系啦，所以其实普通嘢食都可以制造一种开心同埋快活嘅。 哦， 其实我哋需唔需要咧为只猫制造一个食饭时间啊？等佢知道几多点，大约就即系 regular eating hour 使唔使？ 哦，100% 啦。其实就我啲猫咧，即系开头我就教人系俾佢15分钟、10分钟时间食，唔食就拎走。唯一一样嘢就要准时摆，即系 literally 你可以教闹钟摆落地，咁就 其实唔使嘅，都即系 Eric。你有冇留意就系，其实基本上朝头早佢系会自己嗌你，同埋系好准时噶。朝头早食早餐嘅时间，嗬，佢系几点啊？差唔多噶咋，佢就会嗌你噶啦。 啱啊，啱啊，同埋我头先讲话，15分钟，其实你习惯咗有时间限制 ，literally 我只猫1分钟都唔使都食晒佢嗰日嗰啲量噶啦。 好，知道啦，多谢晒， 系咪？唔该晒， 多 谢， 唔该晒， 肥仔 Eric， 系，拜拜拜拜。哦，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今个礼拜四嘅职业安全院嘅，听日星期五咯。 好，听日再见。 有嚟啦，又点唱啦，听 朝见，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大达保神前，各威武架车大名重型车，人人皆知道。重型车辆嚟啦！ 哎呀，乜嘢事啊？肥强，你嘈乱巴闭。 咩啊？我打紧 game 啊，好紧张刺激啊！我就嚟过关啦，唔好搞住我啊！ 你打咩机啊？ 听住啦，重型机械车辆横冲直撞，闯天下。 Stop 啊 ！Stop 啊！ 哎呀，得咩事咁大声喝我啊？ 因为以往发生过太多宗涉及重型机械车辆轮胎装拆同埋充气工作嘅严重工业意外啦，我以为你又玩下，掉以轻心，一时紧张得滞，今日咁大声提醒你唔好乱嚟咯。 系啊系啊，我听隔篱屋2048陈师奶都系咁讲啊，佢话佢表哥个表弟啊，另外一个表哥啊，又系揸重型车噶，又唔知系咪喺换轮胎定系充 充气嘅时候咧，佢个表哥嘅表弟嘅另一个表哥啊，以为好简单啦、啊，哇嗨，点知啊，真系发生咗意外啊！其实啦、啊，你哋所讲嘅重型机械车辆系指咩车咧吓 ？Sarah 姑妈，重型机械车辆包括但唔限于象式起重车、英式起重车、倾泻车、搬土机、龙门架起重机、流动式起重机、重型卡车、巴士等等的重型机械设备。你就不要以为我只是懂打机就不知道危险才行。我啊，公司负责重型车的同事啊，成日提我啊，如果轮胎处理又或者是充气方式不啱程序呢，就有可能导致车轮组件爆破和爆炸，后果很严重的。 肥强，乜原来你都知道相关的危险的、哦。仲有啊，如果啲工人呢身处在车轮组件飞脱的轨迹范围入面呢，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受伤甚至死亡的。另外，工人亦都有机会因为体力处理操作而受伤，原因就是因为车轮组件特别重，只是靠人力难以处理啊！ 其实咧有啲嘢我啊唔系真系好明嘅，啊点解会爆破又或者系爆炸噶？有咩分别咧？同埋有冇咁得人惊啊 ？Sarah， 轮胎爆破常见嘅成因咧，包括过度加压、轮胎侧壁疲劳性断裂，以及使用不相容或者损坏的车轮组件等等。轮胎爆炸最常见的成因就是热能导致橡胶降解，产生易燃的混合气体。当浓度达到可以爆炸的浓度和温度达至自然温度的时候，就可能发生爆炸。 你这样说我又明明地，即是说如果工人身处轮胎爆破又或者是爆炸时，身处组件飞脱的轨迹范围，就可能会被击中严重受伤甚至死亡。 Sarah 姑妈，你讲得啱啊！啲组件咧可以好巨大同埋坚硬啊，加上飞脱时嗰个撞击力啊，哇！被击中真系不堪设想啊！ 哇！乜原来咁危险噶？咁进行重型机械车辆轮胎装拆同埋充气工作嘅时候，有咩相关嘅安全措施或者系预防需要采取噶？ 在进行重型机械车辆轮胎装拆和充气工作之前，其实应该由合资格人士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找出所有潜在的危害和制定安全工作方法。另外还要注意以下但不限于以下安全重点，例如进行轮胎装拆和充气工作的工作地点应该与其他工作的场地或者工序保持安全的距离，在装拆和轮胎充气的期间，除了维修工人之外，其他人士一概不得站近有关的工作范围。 Sarah 姑妈，我都识啲嘢噶。在进行拆除和安装的时候，应该使用这个机械辅助设备，例如起重机械和这个起重装置，还要用蝎子固定轮胎和正确使用这个千斤顶，所有程序都必须要遵从制造商的指引和建议进行的。 肥强，还以为你只是懂得打机，哇，估不到你真的懂些东 西。我还知道为轮胎放气和充气的时候应该采取这个预防措施，等所有维修工人远离这个车轮组件飞脱的轨迹范围，而在拆除轮胎前必须要先为这个轮胎彻底放气。 Sarah， 肥强就真的懂些东西了。在轮胎充气的时候呢，还应该使用安全防护装置，例如有足够强度和尺寸适中的安全笼和安全架，以阻止故障车轮组件弹出。另外应该使用适当的气喉组件，包括阀心固定夹、气喉中途阀门连气压标和足够长度的气喉。 还有啊，装配之前呢必须要先检查轮胎组件，确保他们的状况良好，切勿使用损坏、磨损或者破裂的部件，不应该随意互换轮胎组件，亦都不应该在轮胎和组件上进行热工序，例如烧焊，以及不应该将轮胎充气至超出建议的压力。 肥强，今次你答得头头是道，看得出你越来越有责任心，姑妈真是老怀安慰。 哎呀， 咩事啊，肥强？ 系 Sarah 姑妈，我的责任心太重啊！头先咧净系专注打机，过晒时都未食饭，令到我呢个肚同埋我个胃啊，好唔妥啊！ 吓、啊，有啲咁嘅嘢嘅咩？我唔知道你噏乜嘢吧？吓、啊，俾你讲到好似我肚饿咁啊！阿德啊，佢即系点啊？ 佢嘅责任心咧就话俾我哋知，佢除咗有责任照顾自己个胃之外咧，仲包括肚饿嘅我哋啊，系咪啊，肥强？ 哦。大家放心，我哋一齐食嘢，我请，好唔好？ 好啊！ 哇，肥强有心啊！